But as long as you love me, I don't have to worry, 'cause I got all I need. I've been saving every penny for you, dear. I've sold everything to get us out of here. Just run away.

DJ. 要把世界燃烧，让冥河变赤道，带火苗的冰雹，带释放的骄傲，把天地反脚，像火鸟的羽毛，你的睫毛在烧，不再是个问号。像火焰的舞蹈，带火苗的冰雹，被宠爱的荣耀，只为你倾倒，像火鸟的羽毛，你的睫毛的烧，不再是个问号。 OK， 火力派临近尾声，祝你开心，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火力歌单。 会甩开了过去的熟悉，走进了你迷恼开惊喜，离我距离就像大花格那飘逸，但愿能看着很接近，这灯闪了一下代表我还在意，被我看见你上了的车怎么不小心，喇叭按了两声代表我会离去，你放心我理解这游戏， 我受过的阴晴声是你最遥远的旋律，传说在城市中变成一首幻想曲，一边疯狂记录一边璀璨的忘记， 你发脾气， 说再见的时候留在这里， 你对不起， 要走个地方都别太道理， 有你心， 你说不是用来吃的甜品， 冰淇淋都化了光，掩在你身边的美丽， 没有了你的说开始不停走 装饰老房装修专家，详询400-678-9878。 学习成绩的压力让孩子迷茫而烦恼， 我觉得我妈妈爱的不是我，而是考满分的我。 孩子成长的问题让父母疲惫而焦虑， 妈妈怎么能不爱你呢？妈妈比你是为你好，想你进步，你长大你就明白妈妈的心了。 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，因学习压力造成的心理问题居榜首，家庭是青少年精神健康最紧密的支撑，而仅有13.66%的青少年愿意与父母倾吐心事。 这都是你讲的，跟你讲过我心里到底想要什么吗？ 一个时代，一个孩子的成长有着无数可能性，放弃包办式教育，不要做要求者、指责者，学着做孩子亲密信任的引导者、帮助者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血虚萎黄、心烦不眠、眩晕心悸、肺燥咳嗽要调养。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，同仁堂果药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，我是王毅。早上有雨相伴，体感偏凉，出行备好雨具的同时注意添加衣物。午后降雨将逐渐结束，转为多云的天气。具体天气预报，今天白天阴有中雨转多云，偏北风3-4级，阵风6级左右，最高气温23摄氏度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偏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4摄氏度。登山气象指数，近几天降雨频繁，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，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，近期不适宜外出登山。今天的气温在23到14度之间，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，早上有雨相伴，外出要注意添加衣物。中午前后天气舒适，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，体感舒适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，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，午后适当注意防护。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，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。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调频102.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，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， 动起来 Sports Radio。